一丝丝梦幻般风，老去人茫茫，丝丝梦幻般风，老去人茫茫。 走到这一天，要 的世界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。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，用汗和泪写下永远。 Right at this moment.